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大家的老朋友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写来了一封长信，在8月23号这天，他说，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听众了，最近两年一直都有个问题困扰我，所以想请教你们。我今年27岁了，结婚3年，原生家庭条件一般，我的长相算是中上等。我从小就有严重的自卑心理，近两年来这种心理更加影响我每天的心情。我老公朋友们的另一半都非富即贵，家里都挺有钱的，他的朋友圈似乎形成了一种风气，找个有钱的老婆，少奋斗几十年，先富带动后富。他们经常在饭局上说起自己月账给自己带来多少多少便利。我呢，什么也帮不了我老公，这样我就越来越讨厌接触他的朋友们，因为他们这么说让我老公心态不平衡，影响我们夫妻关系。而且在他面前，我也感觉自己更加自卑了。我老公在我面前也说过他朋友对象的家里多么多么厉害，我听了这样的话就陷入无底的郁闷中，我也不知道如何搭话。参加他朋友们的聚会，我的性格又内向，而且他们有钱的喜欢和有钱的一起玩，感觉不想搭理我似的，孤立我。我一个人像傻子一样坐在旁边不说话，很煎熬，因此我一般也很少参加他们的朋友聚会。我感觉自己在金钱上给不了我老公太多，在感情上也给不了他什么，可是我们已经结婚了，想要继续就要做出调整。不过反过来想想，我的朋友们也有好几个嫁得特别好的，天天晒朋友圈，我也没有跟我老公说人家老公家里多优秀让他难过呀。请问哥哥姐姐，我该如何调整一下，让我的心态平衡，不让自己那么自卑，万分感谢。他其实虽然讲述的是他先生的朋友圈给他带来的困扰，特别是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但实际上根源他自己也说了，他说他从小就非常自卑，这两年呢，因为外部环境当中存在的这些刺激呢，可能让他这种自卑的感觉，郁闷的感觉愈发严重起来了。怎么办呢？问问汪冰老师。 我觉得听完这封信之后呢，我就想到，其实来信的这位题主自始至终在信中所描述的是一种很孤单的感觉。虽然在婚姻关系当中，虽然周围也不乏有朋友，但是我想从小到大，我们这位题主一直要和自己的他定义的自卑相处。当一个人不能够真正认可自己的时候，是一种非常彻底的孤独吧。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不能接受自己，自己都不能成为自己的朋友。我看到这封来信从头到尾，除了对周围环境的一些不满意不如意之外呢，更多的还是指向自己，好像我们的题主一直处在一种无力的非常被动的位置。但是我在想，越是在这种无力和被动的时候，第一件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先能不能温柔地对待自己。就像这封信中题主给自己贴上的标签，包括对自己的指摘，我觉得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可能对你自己都不够公平。 因为我觉得他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啊，比如说他后来觉得参加这样的聚会自己总是更加的孤单啊，而且好像被周围的那些人所孤立，他们的话题自己也插不上嘴啊，可能兴趣爱好也都不同，所以呢再往后他就渐渐的淡出了他老公的朋友圈。但是淡出朋友圈这个事儿并没有真正从根本上改变他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他觉得先生似乎也受了自己的那些朋友的影响，回过头来会觉得自己的太太没有给自己带来一些好的支持，自己的夫妻关系家庭生活啊，好像也因此而受到了拖累。所以呢，我们 这位写信的题主给我们传达出来的情感当中有一部分啊，除了说自己如何能够改善自卑的心理，也想到说如何能够调整他和先生之间的关系，感觉两个人的关系现在似乎有一些失衡了。不过将心比心，他说了一句老实话，我虽然没帮到他什么，他也没帮到我什么呀，我有一些朋友嫁得也蛮不错的，我怎么从来不会用这些话去刺伤他呢？这是不是就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他和先生两个人价值观到底是不是一样呢？是不是在很多方面他们两个人是存在差异的？当然了，这里边也没有说到两个人当时是如何相知相爱的，两个人的感情基础怎么样？总感觉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啊，两个人就结婚了，也许是因为年龄到了吧。那现在呢，又没有说到离婚的份上，所以这样的日子如何能继续下去？是大致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怎么能把日子凑合下去，是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的题主就太委屈自己了。 说委屈自己呢，我想题主不妨想一想啊，在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委屈了自己？两个人为什么走到一起？刚才思佳分析的时候，我就在想，两个人在一起一定有当初的理由，如今呢可能对彼此都有一些不满，但是我想让你们在一起的那个原因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如果那个原因现在不重要了，那么一切不如意，哪怕不是因为你的家庭不能为他贡献什么，其他的任何一点理由都可以成为重要的彼此指责的原因。说到底呢，在一段关系当中，如果我们觉得不值得的时候，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当我们觉得值得的时候，哪怕有问题有痛苦也愿意坚持下去。现在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段关系是值得付出和努力坚持和经营下去的？如果像刚才思佳说的，我们这位题主是希望把这个关系经营下去的，那就要看看在你们的关系当中有价值的部分是什么。我注意到好像通过别人的眼光来评价你们各自的家庭能给彼此带来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尺度。但是我想当初你们走到一起的时候，一定是对对方家庭的状况心知肚明的，那肯定不是用这个尺子来衡量的。在以前的节目里，我记得思佳也说过，很多时候进入婚姻，人就会悄悄修改我们用的尺子，对吧？结婚前用一把尺子，结婚后换成另外一把尺子。 所以刚才我们简单的为你梳理了一下，看来这个问题还不只有一个头绪。没关系，一期节目解决不完，我们可以继续等待你的来信，继续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回应。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谈谈自尊的问题。今天选出的这本书是恰如其分的自尊，作者法国克里斯托夫安德烈弗朗索瓦勒洛尔，由周行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花几分钟想想以下三个系列的问题，你的回答能够帮助你评估自己的自尊。我是谁？我有哪些优点和缺陷？我能做什么？有哪些成功，哪些失败？我有哪些长处和不足？在我自己眼里，在亲友眼里，在那些认识我的人眼里，我的价值是什么？我是否把自己视作一个值得别人同情、喜欢和爱的人？或者相反，我是否常常怀疑自己被人欣赏和喜爱的能力？我是否按照我自己的愿望在生活？我的行动是否与我的愿望和观点一致？或者相反，我是否因为我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和我实际的样子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而感到痛苦？我是否能平静地接受我自己，还是总觉得不满意？我什么时候曾对自己失望、不满和感到难过？什么时候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满意和快乐？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很笃定，自我感觉不错。在日常语言中，这些说法有很多都是来描述自尊的，实际上每一种说法都反映了自尊的不同侧面。实际上，自尊由三大成分构成：自信、自我观和自爱。三者的适当组合才能让人拥有恰如其分的自尊。 我觉得这本书啊，其实可能会让很多听友朋友就是误解啊，就是说是不是你们每次介绍的书啊，我们就最好是能买来读一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并不是一个直播带货的节目，对不对？所以其实呢，有一些书的内容 我们说出来只是为了告诉大家出处哈，也是代表对这个书籍还有作者还有出版行业的这些啊同仁们的尊重而已，并不是说让大家都去买这些书。实际上有一些书并不适合啊整本由大家去阅读，我们来帮您挑出来可能更加容易理解和对大家有帮助的部分，在节目当中读出来就可以了。刚才我读出来的就是其实对于自尊的一个简单的定义，以及问一问自己啊，到底有没有那种恰如其分的自尊，透过一些问题来对自己有一个真正的了解。 嗯，刚才那些问题我觉得我在听思佳读的时候都会很有启发，因为我会对照我自己，每个人都可以经常问一下这些问题。比如说对题主来说，我觉得有几个问题你需要问问你自己，你觉得自己有哪些优势，你会因为自己的哪些方面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还有就是你认为自己不去为对方的事业做些什么，是不是也值得别人去喜欢、欣赏和爱？还有你自己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对自我的生活规划是什么？当你说到你的人生的时候，我在想你是不是把自己和别人绑得有点紧？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要重视对方，但是对方对你的价值评估是不是你唯一评估自己价值的方式呢？也就是他认为你的价值和你认为自己的价值其实不是划等号的，这就需要你在关系当中知道，清楚的知道我是谁。今天你遇到的痛苦，包括你自己内心所经历的折磨，也许一段没有那么如意的关系，或者一段没有那么如意的关系状态，恰恰可以是一个机会，让你在孤独当中发现，实际上你可能是自己的陌生人，所以才这样孤独。 刚才我所念的那一段内容当中啊，实际上也说出了自尊并不等于自信，自尊也不是简单的等同于自爱，而是它由自信、自我观和自爱这三大成分共同构成，只有一个适当的组合，一个适当的配比，才能让人拥有恰如其分的自尊。那不妨就邀请题主和其他的朋友一起来跟随我听一听，在《恰如其分的自尊》这本书中是如何定义自爱、自我观和自信的。自爱是最重要的成分，自尊意味着自我评判，而自爱是完全无条件的。尽管自己有缺陷、不足、有失败、挫折，但人都是爱自己的，就是因为内心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告诉我们，我们值得爱和尊重。这种无条件的自爱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表现好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能在经历挫折失败之后重新站起来。当然在遇到困难时我们还是会感到痛苦和怀疑，但自爱让人免于绝望。今天我们知道，自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家庭在儿童时期给予我们的爱以及情感的滋养。一位42岁的手工艺人对我们说，我最感激父母的一点是他们给了我这样的信念，我是一个好人，尽管我曾经令他们失望。青春期我的学业一团糟，还做了不少傻事蠢事，但我始终觉得他们不会不再爱我，他们坚信我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他们狠狠地教训了我，可他们从来不说我一无是处。因为缺乏家庭的爱而导致缺乏自尊是最难补救的，精神治疗师称之为人格障碍。也就是说，这些病人与人相处的方式会令他们经常与人发生冲突，或者无法成功地建立人际关系。比如这个32岁的小学教师，他说，我一直没能找到一个能与我共度一生的人，一旦关系亲密我就开始感觉受到威胁，我也不知道自己怕什么，反正不能失去自由。其实我也不知道保持自由有什么好处，因为我不爱自己，我觉得不可能有人会爱我。跟男朋友在一起时我就有受迫害妄想症，我觉得其中一个人跟我在一起纯粹是为了亲密关系，另外一个是为了住在我的公寓里，因为他失业以后没有住处，还有一个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人会想跟我一起生活仅仅因为他爱我，这一点我完全无法相信，而且会让我感到恐慌。我不值得被爱，永远不会达到对方的期望，终究会令他失望。自爱确实是自尊的基石，也是人内心深处最为秘密的一个部分。然而在一个人的社会化面具之下，我们很难弄清 他究竟有多爱自己。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自尊的基石啊，自爱这件事情也应该是我们的题主最应该重视起来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爱自己吗？他觉得自己值得爱吗？我觉得就从他对自己的一个描述当中还是挺苛刻的啊，说自己什么相貌平平，家庭一般，从小自卑之类的。我不相信啊，这么一个女生，她难道没有优点吗？她难道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吗？在她的眼里，自己竟然就这么平淡无奇，不可爱吗？ 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题主这么在乎先生的一些态度啊。固然先生的态度让题主受到了伤害，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不能爱自己的时候，别人对我们的爱就成了唯一的替代品，我们就会对别人对我们的态度、言行，甚至某个微表情都非常的在意。当我们的题主能够学会爱自己，对自己有稳定的评价的时候，即便遭遇来自亲密的另外一半的不认可的时候，可能也未必会动摇对自身价值的判断。而恰恰相反，当我们对自己的价值没有稳定认知的时候，一个微小的批评，如果在生活当中任何人对自己的价值没有足够的确信，这个价值不是说我做了什么，而是我是不是值得被自己喜欢这件事情，都不确信的话，那很容易我们就会受到他人评价的左右。所以当您在关系当中发现一个人对他人寄托的越多的时候，那肯定是越被动的，特别是当寄托的这个东西是对方不能给你的，比如说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可能取决于他的视角、他的观念、他的生活态度，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都没有稳定的评价的话，那你会发现你和所有人接触的时候都把自己置于评委面前啊，等待每一个评委来衡量你的价值。 嗯，所以他们两个人是不是多多少少都有点不知道啊，对方为什么和自己在一起啊？你看我又没什么能帮他的，但是我们俩都已经结婚了，也不能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就离婚吧。如果两个人都有这种想法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到了应该好好坐下来聊一聊的时候。不妨先从你自己开始吧，回想一下我们刚才对你提出的那些问题啊，你们两个人到底是为什么决定选择对方作为自己的人生伴侣的。接下来还有自我观，我们看待自己的目光，对自己优缺点的评估，无论是否有根有据，这是自尊的第二大支柱。这不仅仅指对自己的认识和了解，实际情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对自己优缺点的评价，认为自己有哪些潜力和不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观性占绝对的优势，旁人很难观察，也不容易理解。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有心理障碍的人，或者说自尊心很弱的人，经常会让他周围的人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他们看不到这个人所自认为的那些缺点。某位妈妈谈到她的长女时这么说道，很显然我们看待她的眼光跟她看待自己的眼光完全不一样，她总是觉得自己长得难看，可是我觉得我16岁的女儿聪明又漂亮。我们的朋友也这么认为，我们想跟他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似乎我们在说着不同的语言，根本无法沟通。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期待是积极的，他会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人经受住挫折考验，达成最高目标。戴高乐将军当年就是凭着极强的自尊，于1940年6月18日在伦敦发出宣言，号召法国人民抵抗法西斯，而当时法国已经被德国侵略者占领。戴高乐将军对个人命运的远大期望与他对法国的想法一致，这是幸事。反过来，如果缺乏自尊，对自己的评价颇为消极，会花费很多时间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作者举了戴高乐的例子，但是我想在二战的时候，丘吉尔是另外一个反面，是不是？他是一个抑郁症患者，但是正因为他非常熟悉那种挫折的感觉，所以他并不害怕。所以我觉得无论你是高自尊的人还是低自尊的人，一旦你能够确立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把自己的能量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的话，我觉得就能活出真实的自己啊，非常闪光和动人的一面。但会不会我们题主觉得你们两个人用戴高乐和丘吉尔来激励我，这会不会太遥远了？我只是一个27岁的一个普通的在婚内的一个女性而已，来问问王冰老师。 嗯， 我们每次听到这样的名人故事的时候，确实非常激励人心，但是也存在思佳刚才讲到的，和我们每个人的现实生活和我们自具体的生活境遇，甚至我们的人格特质，是不是足够的接近？我想故事代表的是一种模型，是一种极致的模型，但是这个模型当中可能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去参考的，比如说对未来生活的信念。先抛开亲密关系放在一边，我觉得其实题主非常需要确认的是，你究竟想要怎样的生活？人经常是矛盾和纠结的，一阵儿阵儿呢，希望自己生活在朋友圈的点赞当中；另外呢，又会发现自己特别不希望被有条件的爱，更希望有一个人无条件的接纳自己。所以，你究竟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发现你做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啊，就是不再和那些你没有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但如果你让他们住在你的头脑当中，依然以这样的方式评价你自己，那他们就会无时无刻不再和你在一起。一个人不管是取得大成功还是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一定都得先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其实读完你们夫妻关系的信，我倒觉得对你的个人有很多可以梳理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啊，就是你是如何设定自己的人生的，你希望自己活成一个什么样子，你希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可能是一切关系的起点。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自信吧。自尊的第三大支柱是自信，人们经常把自信和自尊混为一谈。其实自信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行为而言，有自信是认为自己有能力在重要的场合采取恰当的行动。当一位母亲说我的儿子没有自信，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儿子怀疑自己在工作中没有相应的能力面对挑战，不能面对他人，不能让他人欣赏自己的能力等等。所以我觉得如果啊，这个建立恰如其分的自尊需要在这三个层面共同努力的话，对于我们的题主来说，我们一次只做一小部分的工作，比如说啊，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你先从爱自己这一部分开始，我觉得对女生来说这相对容易的啊。其实当我们说你是可爱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是非常确信的，虽然我们并不认识你，因为你在自己的介绍当中并没有这样说起，所以呢，给你留一个小小的家庭作业，给我们回信，在听到节目以后夸夸你自己，说说你自己有哪些优点啊？你上一次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自己感觉到非常的骄傲，等待你的小纸条，然后我们再来继续完成对你的这一封信的解答，好不好？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6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个秘密的火箭试验研究基地。1958年，苏联卫星发射成功后，中国科学家们纷纷在报刊上探讨人造卫星的意义和用途。是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8大2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随即，中央决定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组建专门的研究设计机构，拨出专款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代号为581任务。同年，在怀柔一个科研基地开始秘密修建。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我们接到了一封自称非常没有自信啊，很自卑的一个女生，从小就自卑的女生的来信。而她在婚姻当中这两年，透过和丈夫的朋友圈里的这些人的交往啊，更加打击了自己的自尊，让她变得更没有自信了。她想改变这个现状，刚才我们也给了她一些小小的建议。汪冰老师认为这是不是会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不懈的努力？ 其实我想任何关于自我的事情可能都是一辈子的事情，但如果把这件事情就当做你一辈子最重要的事业也好，或者修炼修行功课也好，你就会发现人生处处都有意义，所有的挫折也变得突然与众不同了。因为通过挫折你依然可以实现你所谓自己的反思也好，成长也好，甚至可能是蜕变。所以我也希望提主不要把生活的目标仅仅局限于亲密关系，仅仅局限于婚姻本身，因为婚姻是一种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你的感受是如何的，你又希望如何能在生活当中成全你自己。当我想你成全自己的时候，可能也就成全周围的人。比如说当你不能爱自己的时候，可能就会对别人的看法格外看重，也会因此引发很多关系的紧张。但是当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善待自己的时候，我们不仅给别人减负了，更重要的呢是让自己感受到了幸福。 其实关于他先生啊，那个朋友圈子里的聚会，大家互相攀比的这件事情，细想起来，可能参加聚会的那些人也并不尽然如他们所描述的那样享受他们现在的生活。所以他们到底牺牲了什么呢？又或者他们内心的真正状态是什么呢？其实假若把这个当做一个谜题去探索的话，也相信会给我们的题主的生活增加不少的乐趣吧。这就算你在寻找自尊的养分的同时，给自己安排了一些小小的花絮吧，假若你愿意的话。好了，这里就是解忧书房，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过一会儿呢还有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简直比法国人发明的最可怕的奶酪还要臭。他总编造各种理由不去喝它。穆扎福递给他一个冒着热气的大杯子。莫顿森快吐了，但他的身体需要茶里的盐和温暖，所以他一口气全喝了下去。穆扎福又给他倒了一杯，等他喝完又倒了一满杯。金达巴，很好，吉瑞克先生。穆扎佛在莫顿森喝下第三杯茶后，用力拍着他的肩，窄小的洞穴里扬起一阵烟尘。早一步出发的达斯尼和雅古已经继续朝埃斯科里前进。接下来的三天里，在离开巴托罗冰川之前，穆扎福再没让莫顿森离开过他的视线。穆扎福对路线无比熟悉，所以他要么牵着莫顿森的手，要么坚持让莫顿森紧跟他的脚步。他那双中国制造的高筒胶鞋里连双袜子也没有。对信仰极度虔诚的他，甚至在祷告时仍不忘从麦加的方向回头偷瞄。他必须确认莫顿森还在附近。莫顿森尽可能紧跟着穆扎福，不断请教他如何用巴尔蒂话表述沿途看到的事物。冰川角钢丝金，雪崩是路堵路特。爱斯基摩人的语言对雪有无数种描述，巴尔蒂语对岩石也一样。布拉克雷普是平坦的岩石，可以用来睡觉或煮东西。克罗克是楔形的石头，适合封堵石屋墙上的洞。小圆石是克罗多斯，可以放到火里加热，然后卷进面团里，制作头颅状的库尔拔。一种巴尔蒂人每天出门前烤制的硬面包。莫顿森有着极强的语言天赋，很快就学会了巴尔蒂语的基本词汇。莫顿森小心翼翼地迈步，往下进入一座狭窄的峡谷。这是他三个多月来第一次离开冰雪，踏上泥土地面。峡谷底部是巴托罗冰川的末端蛇部，嵌满了黑色的碎石，被大自然雕塑的宛如波音747飞机的机首。绵延62公里的冰下暗河在这里倾泻而出，仿佛飞机上的涡轮引擎。这个汹涌湍急的喷水口正是布劳杜河的发源地。五年后，一位瑞典籍皮划艇爱好者和一支纪录片拍摄队伍抵达这里，在同一个地点下水，计划沿布劳杜河滑行290公里，经印度河进入阿拉伯海。但就在下水后几分钟，这名皮划艇爱好者被布劳杜河的原始力量冲撞到岩石上，不幸身亡。一株开着五瓣花朵的粉红野玫瑰让莫顿森停下脚步，他蹲下来仔细端详，这是他几个月来第一次看到花。它象征着莫顿森已经脱离了永恒的寒冬。芦苇和山艾草点缀着河岸，生命的气息并不旺盛，但对莫顿森来说已是生机盎然。这海拔3000多米的秋意中，有着他早已遗忘的生命之重与尘世繁华。他们彻底离开了危险的巴托罗冰川。穆扎福走在前头，他要赶在莫顿森抵达前搭起帐篷，煮好晚餐。莫顿森偶尔还是会走错路，甚至闯进过牧羊人的夏季牧场，但他总能很快迷途知返，而且这种本领似乎越来越强了。只要沿着河一直走， 晚上他就能找到穆扎福燃起的萤火。迈开疲惫疼痛的双脚绝非易事，但他别无选择，只能前行。只是停下休息的次数越来越多。离开乔戈里峰后的第七天，在布劳杜河谷南岸的岩架上，莫顿森第一次看到了树。五棵被风吹弯了的白杨树枝干摇曳着，像是在招手欢迎他。它们排成一列，明显是为人类所植，而非喀拉昆仑山脉的自然力量所为。自然力量只会将岩石和冰雪急速推下山坡，摧毁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杨树告诉莫顿森，他已经活着下山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好书慢读，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再见。